啊，凭你的思维想象没有办法知道。啊，我们举一个很浅显的例子，啊，就是我们吃东西，啊，我们吃这个咸，你说有没有标准？我说吃个菜的很咸，那一个人下一筷子，哎，不咸呐，很适合口味啊。那一个人再下一筷子，哎呀，这个淡啊。为什么呢？每个人口味不一样，标准从哪里建立？没有办法建立啊！啊，你要用科学仪器量一个度数，哦，这个咸到多少度数了，还是不行？为什么呢？每一个人舌根度数不相同，都标准不一样。连这么一点小的啊，现前这个小的标准啊，日用平常当中都没有办法解决啊，何况这个根本问题，这个事情怎么样也是为政来提啊。你说闲到这么多，你尝一口，尝一口，刚才讲还是过人是过人的标准，没有共同的标准，这个东西难了啊。欢喜吃辣的也一样啊，我们不习惯吃辣的，吃一点点，哎呀，辣得不得了啊，眼泪都流出来了啊。我过去有一个同事啊，他是四川人，喜欢吃辣椒啊，辣椒和高粱酒，哎呀，那真是没有人敢那个，哎，他吃得津津有味啊。我们买的辣椒条不行，你们那就不辣。每一个人口味的不相同啊，每一个人的标准不一样啊，所以佛跟我们讲，自法只讲一个模式，真正的自法，过人是过人的法，你才能够成功。文殊菩萨给你拣选，就是说明前面二十五位菩萨各个标准不一样，适合他的标准了，他就成了啊。就好像吃菜一样，合了我的口味了，啊，我吃得很舒服啊。另外一个人就不合他的口味，那个人不一样啊。同样是一盘菜，大家吃了，口味都不相同啊。我们今天看这个文殊菩萨这个二十五位对二十五位菩萨的批评，就是这个意思，个人口味不相同啊。因此如果你要用分别心，你去分别这个法，你呀，必定又起了法执。在这个里面呢，增长我执，增长法执，所以你不会明了，不会彻底，你怎么能够得圆通呢？啊，确实啊，我们是没有办法得上得圆通。可是沙陀尊者他的根心不是一个粗心的根心，不是粗发心，换一句话说，他是有相当基础的这个相当基础，就过去生中他以前没学过的，他有相当的基础啊。哎，这个一入佛门来了，他再来方便啊。那么这个事情如果诸位要难以理解，我再举一个例子给诸位说。 啊，这个陈色山的哥哥昨天很发心啊，他替他妹妹做功德，那么昨天来找我问我印书，我就介绍他了，印这个隐尘回忆录啊，这个本子他拿去了。隐尘回忆录是谭虚法师的自传啊，我们就以他老人家做个例子。谭老法师从十几岁就学外道，因为什么？他没有接触过佛法啊，他那个时候就想什么呢？这个人生太苦了，这是他的觉悟，人生很苦啊。于是乎，怎么样想到能够解决生死问题，学长生不老，他就学道啊，学了些外道，学仙啊，也到处去寻思访道，十几岁就干了啊，看了小说，到山上去访老道啊，去拜师傅，干这一套啊。可是这个人呢，善根的确是深厚啊，学了一阵子，他就觉悟到了，他这个恐怕不行，恐怕靠不住啊，因为他也学过炼丹呐、啊。这个点窍什么他都会啊，他搞了很多啊。那么到中年之后呢，才遇到佛法啊，一听到人讲这佛法，哎，这心这个很有道理啊，于是我就决心学佛啊。他出家的时候是四十多岁啊，是中年出家的。出家以后啊，就到这个地贤法师的佛学院里去念书啊，他是初学的学生啊，40多岁，年岁最大，初学啊，满脑袋的外道，外道。但是他接触佛法之后啊，他对于佛经很用功啊，他曾经念楞严经啊，苦读了8年呐、啊，他们在一起有800寒窗读楞严。那么地贤法师佛学院的那个是老式佛学院，我们演培法师也是那个佛学院出来的啊，都是亲近过地贤法师。那么他们学生要复讲啊，要复讲。那么有一次轮到他啊，他讲完之后啊，谭学老法师非常赞叹啊，他这个第一次复讲的时候，他说这个地贤法师很赞叹啊，而且这辈子还有老学生，你们跟我这么多年，人家新来的，你看看这么大年岁才出家，他讲的都比你们好啊，他很有口才啊，从前在这个外道里头在讲过道，在讲过道，他很有口才啊。这个就是什么呢？他有前面一段的根基啊，虽然在佛门的初学，他已经有很好的基础了啊，他有8年熟度楞严的基础，又有啊这个外道的基础，他一学佛了，把外道那些东西他都拿了，佛法都用上了啊，这个不相同啊。那么沙婆尊者呢，就也就是这个意思，他前面有底子 啊，他在这一个方向，这一个途径里面曾经下过功夫，他不是一个初学的人啊，所以像他这种根性的人，那可以从这里入门呢，能开悟啊，能够正果。换上别的人，一个普通初学的人，很困难。那么我们讲这初发心的初心入三昧呀，是沙陀尊的这个办法，对于一个初发心的人来讲很难啊。你们今天如果说像心经里面真正能够体悟到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这也不是初学人能办到的啊。不是他们能办到的。 那么像西方有很多大科学家，他们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的，他要到佛教来学佛，他用这个方法也许能开悟。为什么呢？是他对于这一方面的知识，他已经有相当基础了，这样才行的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种选择不是勉强。不是说看到人家行，那我也行，那人家行这个好，我也跟他好，那就完了，那就吃亏了。大门选择之后，还要有好的老师善巧来指导，来给你决议。因为你在修学过程当中，你的疑问一定很多，这个疑难呢，要一条一条的解除，帮助你开悟，所以学问学问要问呐，不问没有进步，你们打开经典。经典里面所讲的还不都是释迦牟尼佛那些学生菩萨弟子、声闻弟子，还有一般在家的这个弟子，有了疑问了再发问，问了佛解答。你看经典不都是一问一答吗？你不问呢，不问佛就不讲了，你们都没问题还讲什么，这不叫废话了。释迦牟尼佛教学是这样的办法，孔老夫子教学也是这个办法，都是有问题来发问的。现在这个方法变，这个方法变是更新不如从前了。真正的教学，我们大家互相在一块研究来探讨，是什么呢？每一个人拿着这个经本，熟读研究，在讲堂里面说，个人提出个人问题来。互相的研究讨论，这是真正教学。没有问题了，没有问题就下课了，就没事了。那么还有一种人不问的，就是完全通了，他真没问题。像孔老夫子学生颜回一样，他很少问题。孔老夫子私下打听打听了，他真的开悟。为什么呢？有很多同学有问题的时候，在老师面前不敢问，都去问他，他都给人解答了。所以夫子很赞叹他，他真听懂了，没有问题了。有问题不问，这是大傻瓜了。这个不是学习的态度啊。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大专讲座从去年开始，我们的方法可以说走到了正途。我们每天用6个小时的录音带向学生听，听了之后你们把所有的问题提出来，每一天有2个小时到3个小时的时间专门来答复问题，在研究讨论。所以他们同学们，我看他们写的东西这个心得感想不一样，认为这个方法的时候有很多的收获。当然的，这是一定的， 佛菩萨、世间圣人他们的教学通通用这个方法。那么我们这个寒暑假讲座我们通通用这个方法啊，真正在一起互相研究讨论解决问题啊，使我们的修学都能够走向正途，不至于走到歧途里。那么再看底下一段，应声杂言语，但以名俱位，亦非含义切，云何不言通？啊，这就是讲从深沉入门呢，也对初学来讲也很困难。啊，乔成儒尊者在二十五圆通里面，他是表演的是从啊深沉里面悟入的。啊，那么文殊菩萨告诉我们，从这个途径入门，对我们初学人来说也是不容易。啊，音声只是讲声啊，你比如说我们在这个音乐里啊，中国人讲五音啊，现在西洋是七音，哆来咪发嗦拉西七音啊，这个音是一种指音，里面没有意思的啊。言语郭勇这个音就不失直音了啊，里面就是它有变化，有委曲有婉转啊，所谓是去曲音啊，去曲声啊。娑婆世界的众生由于耳根很利，就运用这个方法了来表达意境啊，就是互相啊交换意境啊，用音声啊，用言语啊。所以文殊菩萨也说嘛，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啊。但是诸位要想，固然是以音声为教体啊，这个教体就是教学的工具啊，以这个为教学的工具啊，传达意见啊，沟通思想的一个工具啊。但是如果要叫你觉悟呢，必须要晓得梵文文字性啊，就是这个信号你接收过来可不能存起来，你接受过了要了解它的意义，意义了解了这个信号就不要了，不执着了，这就叫梵文文字性啊。那么会用这种方法的人不多啊，大多数人怎么样呢，他只有接纳，接受过了之后啊，他就把它放在阿赖耶仓库里头归档了，把它归档起来，这个事情就麻烦了啊！里面究竟是什么意思，甚至都没搞清楚啊！ 闻其言而不能通其意呀、啊。这所谓是舍而不化，但以这个一就是执彼啊，名句，名是名词，句是一个完整的句子啊，能够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就是句啊。你们今天在这个标点符号里面句点啊，这个句就是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啊，这是一句啊，名是名词啊。为是什么呢？为是讲这个名词句子里所含的意思啊，这个为是表这个意思啊，对，音声杂言语啊啊，只不过是名句里面的意思而已啊，所含的意思亦非含一切。这一句话意思是说，名它代表一桩事情，它有界限啊。你就是我们说这个，我们叫它善啊。这个善字呢，它有个界限啊，固然善就有许多种，它只是这一个范围之内啊。我们断其这个呢，它就不能代表它啊。我们总不能叫这个善啊。那么由此可知啊，它的范围啊很自小。而且它只是一个名言啊。我们说善字，你晓得它代表这个体啊，这是善字的体性啊，给它取个名字叫善字啊。其实善字呢，它并不是这个东西啊，所以是名可名非常名，道可道非常道啊。一个物体，古今人给他起的名字不一样，中外人起的名字也不一样啊。这就是说名相啊，它是有分线的啊，就是有界限，而且这个界限很自小啊。那么一个句子呢，一个完整的句子呢啊，它代表一个差别的意思啊，代表一种不同的意思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名句言语是有限的，而四象就是四实道理呀、啊、是无有穷尽的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以有限的言语要表达无限的义理，这很难呐、啊！啊，怎么能以一句话把这个整个的真理能够都包含？ 这个事情太难。所以说云何或圆通啊，亦非含一切，一个名词，一个完整的句子，不能够包含一切的道理。那怎么能够在音声杂言语里面去证得圆通？所以这个不是初学人能办得到啊，的确。那么一个名词一句话的时候，确实是能够把一切的道理与事物啊都能够包括。那要不能包括，他怎么能证得圆通？窍成如怎么能开悟？啊，但是不是初学人。啊，我们在讲华严经的时候，跟诸位讲了，如是我闻。如是一个名词，事出世间一切法用这个名词通通代表了啊，万法皆如，万理皆如，无有一法，无有一理不如。但是这不是初学人能懂的，你初学人给他讲这个，越讲越迷惑。所以说说这些说这个讲法的时候，那真是所叫上上根的人啊，才能够接受，不是初学的。今天我们讲初学入三昧，师父不等人啊，我们是要为初发心初学的。那么换句话说呢，乔成儒他的这个办法不适合于初学啊。那么我们再想想乔成儒的这他的一段历史，你也就能够发现啊，乔成儒尊者大家晓得他是五比丘之一了啊，是释迦牟尼佛的亲人啊，释迦发心出家学道了，他的父亲不放心，派了五个人照顾他啊。那么这五个人都很有学问，有学问有道德啊，也有能力啊，都是了不起的人啊。于是乎一同在外面啊寻思访道啊，他们个人也都有主见啊，也都有啊修行的功夫。到佛世贤成道之后，在落叶园啊，是不是转四地法轮，乔成儒尊者第一个开悟。所以他是从音声言语里的开悟啊，就是佛说法他忽然开悟啊，就是佛释迦牟尼佛世贤成佛第一个开悟的就是乔成儒尊者啊，他是由音声而悟儒的，所以称之为声闻啊，就是证阿罗汉果。他有底子啊，有根基啊，啊，虽然是佛初说法初度他的，前面有根底啊，他有世间学术的根底，他有外道的根底啊，自己又有外道修行的功夫啊，在印度的外道没有不修禅定，所以他有禅定的功夫啊，他有事出世间学术的基础，这一听他开悟啊。啊，我们用他这个方法很难， 可是现在怎么样呢？现在这个修学大多数用他的方法啊，我们讲经听经不用这方法吗？啊，听了这么多年也没开悟。乔治如果听一次就开悟了，我们听这么多年都不开悟啊，因应在什么地方呢？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基础啊，他没基础多听行不行呢？很难，还是很难啊。所以诸位要了解这一点啊，你给这个世间念书吧啊，我们现在这个教育制度啊，有小学、中学、大学、研究所啊，我们上学期念书就选一个学校，哎，选研究所当然最好了。可是什么呢？小学、中学、大学基础都没有，没有不要紧嘛，我多念几年就好了嘛。你们问问行不行？是不是多念几年就可以了？啊，小学六年啊，中学六年，大学四年，一共十六年。啊，研究所嘛，在四年吧。啊，硕士班两年，博士班两年，这四年吧。啊，二十年，那好简单嘛，我就到博士班念他个二十年，也可以毕业了吗？行不行？把前面时间统统补足嘛，我博士班念二十年嘛，行不行？不行啊！那么诸位就明了了，我们今天在讲堂里面讲经，是宣扬佛教，宗旨在此地。不是教导诸位修行，也不是像佛学院给你教你们讲经，你们要觉悟这一段事情啊！啊，这个寺院里面开大做讲经，是属于弘扬佛法、宣传。啊，佛门里面教学有三大纲领，啊，就是有修道、有传道、有弘道。我们今天做的是弘道。啊，修道呢，那是讲修行，那就是像，小学、中学、大学，那不就办得来了，就要选择法门了。像这个二十五圆通，个人选择，个人的。社会与自己更新的那修学啊，传道是什么呢？传道就是教学，就是培养法师啊，像这个五祖传个六祖，那叫传道啊。前天悟言在此地，那告诉我，他说慧山法师传法传给三个韩国人，他很想要求啊，去借慧山法师的法。他问我，我就跟他讲，我说这个借法是什么资格，你晓得不晓得？他都不知道。我说借法是大彻大悟，因为借法呢，就是一代祖师啊。不是随便人都有这个资格的啊！所以出家人最重视的叫法师，就是法弟子，传法的弟子啊，而不重视啊出家剃度的弟子，不重视的，也不重视戒弟子。为什么呢？剃度的这个弟子不见得是开悟，跟你受戒的戒弟子也不见得是开悟，法弟子是开悟。五祖一生只有一个法，就是六祖。 只有一个啊，六祖算是最多的了啊，可以说是在中国佛教史里面他是最多最多的一个，没有人能跟他比的，43个。这个是传法的啊，至于传法的事情，你们将来看看影片回忆录你就晓得，哪有那么简单的啊。所以像这些都是佛门的常识，我们必须要晓得，免得闹笑话了啊。悟缘他就不晓得这个道理，闹笑话啊。那么在过去的时候，在清朝啊明清的时候，传法他就传位，传位上就住持啊，他把这个法传给你了，你是他法师了，他也退休了，这个寺庙住持的位置就传给你啊。这个是在这个明清年代都是这个习惯啊，传法就传位。我说那好了，慧山老法师那个庙他年岁大了，马上退休，请你做主持者。你到了一天就统领大众，就弘法利生，教化一方，为一方的教化主，这是戒法了。啊，那么诸位特别记住啊，这是我多年啊一学佛就提出来啊。我们是三桩大事业啊，我们今天是三桩大事业只做到了一样啊，就是弘法啊，修法跟这个传法我们都没做到啊。办佛学院的确是传法，那是什么？那是培养啊。佛学院里面在真正有成就的提拔出来传法，传法就这样，等于毕业了，颁发毕业证书啊。佛学院虽然念了程度不够，毕业证书不能给，法不能传给啊，真正是有悟处了啊。换一句话就是呢，弘法的能力有了啊，修法的能力也有了啊，自性化他能力都有了，才有资格传法啊。传法就是承认你可以能够教化一方啊，承认你有这个资格啊。你受戒不过是只承认你是一个出家人啊，承认你出家，不承认你有资格教化众生的啊。这个传法是承认你有资格去教化一方啊。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因缘不成熟啊，我们图书馆也有心想培养几个人，可是他们缺乏三昧，没有定心，跑掉了啊。外头一诱惑说：“哎呦，那个地方好啊，比这个地方好的太多，就跑掉了。”这什么办法呢？啊，所以就是因缘不成熟啊，因缘不成熟。现在年轻人心好动啊，没有定心啊，没有信心，成就就很难了啊。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。